那师兄他文也行来武也中，可就是脾气不太强，哪里峰会他去赶，哪里又会去逛逛，也是他爱打抱不平，杀了恶霸逃了荒，杀了人他走了，打官司他爹蹲板房，十万仓城里打官司，他的老伴大病着了床，家里头就剩下一个小妹妹，这女儿真是让人气得慌。他到岳王庙里去掏钱呢，不该净穿好衣裳，长得好穿得好，打扮起来更漂亮，方宝见他容忍好了，这不是今天要抢他拜花堂，我听说把桂香抢去还不算，有房子还把火点上，说起来石桂香是我外边小侄女抢了他，我这心里也是疼得慌的。这个老头从头至尾讲一遍，气坏了好汉武二郎，气得武松梦一蹦，呆棒棒，你小子做事太不强，我自当你是为啥事，原来是你石家庄上抢姑娘，那石秀跟我认兄弟，压在一爹一个娘，你要把他的妹妹抢了去，我这个脸上也无光，今天你二爷我累了，我给你个小子打改行，这武松眼看着就要走二房包，咱们下一回的再接上。 下面上场的是孙长文。 闲言碎语不要讲，接连着上回说下章。上一回老头给武松说房宝到石家庄上抢媳妇，气坏了好汉武二郎，气得武松蹦着马，这个老头照着武松一打量，他这是为的哪一桩？大个子怎么回事啊？不给他说吧，非让我讲；给他说了吧，又是蹦又是马。哦，对了，人家是好汉爷大英雄，在家里爱打抱不平啊，打出人命，充军到别处去。他一听房宝这个行为，要出罢俺粮。对呀，他既然是位好汉爷，我就在柳荫树下把他杠，我要是把他杠活了，他到那里走大王啊，大个子杀了二房宝，给俺们百姓出灾殃，尝这个大闷也无妨啊。对，刚刚他要是把他杠活了，他给寨差说一说，把这个霸王烤料全摘了，也许不要紧，打起架来房宝照样不是个。对，杠活，刚刚他杠杠干活，哎，出事都出在老头身上了。老头说：“大个子，哎，别蹦了，啊，别吹那些个牛腿行，你在这里说大话，大王来了你就晒了炕喽。现在你吹的挺大，等大王一来啊，你就哆嗦上了。” 切！武松说：“你不会说话少说话，不会嘟囔别嘟囔。”我在山东没闹钟，来在这里还能浪吗？ 大个子别吹了，别仗你哥大力气壮，练过二年八十行，觉摸着你的功夫好，大王的功夫比你强啊。 那大王莫非他伸出胳膊能跑吗？脊梁骨出汗能运量？莫非他横长鼻子竖长眼，脑袋长了个脚脖上？啊， 哪有长那儿的， 他就是三个头六个背七个脑袋八脊梁，就算他生切住的王八蛋，我三锤揍他冒火光。哦， 大个子你算了吧，你这个说话不在行啊，你浑身上下带着兵，哪里大家能沾光？嗯， 武松说：“十七十八力不全，二十多岁正当年，我二十来岁有什么毛病啊？啊？”有什么毛病？脖子里带着毛连锁，算命吧，把王口别在胳膊上，算命吧，脚底下躺的料一挂，哪里大家能沾光？哟， 武松低下头来看，耶，老人家说话真在行啊。 啊，老先生，你说的是这个？ 这个 我说带我就带，我要说不带带不唱， 带不唱。老头说你别吹了，

50至90分贝。 控制噪音污染，创造诗意空间。